咪咪在幼儿园。咪咪猫跟着妈妈去幼儿园了。幼儿园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因为第一次来，咪咪猫有点害怕。它不肯跟老师说话，也不肯和小朋友们说话。当小朋友说欢迎咪咪猫时，咪咪猫害羞地低下了头。熊猫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在草地上玩丢手绢，咪咪猫不肯去，它躲得远远的，看着大家玩。卷卷羊唱了一首歌，咪咪猫想，我也会唱，比他唱的还要好呢。笨笨狗翻了一个筋斗，咪咪猫想，我也会翻，比他翻的还多呢。突然一阵风吹了过来，把小手绢吹到了咪咪猫跟前。咪咪猫，快帮我们捡一下，小朋友们喊着，快来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咪咪猫送回手绢时再也没有走开，它和大家一起玩得非常开心。后来它还跳了一支舞，大家都说非常的好看呢。